好，非常感谢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大家周末愉快。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九课的第三个单元，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09页。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李国栋校长 Danny, welcome to join us. Hello everybody.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Bruce. Good morning. All right.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ming, and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in terms of the sightseeing in Hong Kong. Well, shall we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Bruce? Sight. Sight. Sight. 可看的地方，名胜。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国土，地区。 Enormous. Enormous. Enormous.极大的。 Suppose. Suppose. Suppose. 想揣测。 Be supposed to. Be supposed to. Be supposed to. 应当相当于 should.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走。招呼语。比如说这个我们朋友之间说快点跟上。Come on.我们这时候可以把这个语调拉高一点啊，这样给人感觉呢很有激情。这个词的表达法相当之多啊，我们在用的时候要看场合。比如说，如果对方这个跟我们耍无赖的话，我们也跟对方耍无赖，你可以说哦 ，come on， 也可以啊，这种表达法。 Air conditioning. Air conditioning. Air conditioning， 空调。我们知道它的名词形式呢是 air conditioner。通常大家说的时候叫 aircon， 也表示空调。 Lion. Lion. Lion. 狮子。狮子王 Lion King. Valley. Valley. Valley. 山谷河谷。大家知道有一首歌叫红河谷 Red River Valley. Fair. Fair. Fair. 车费。公共汽车费 bus fare 出租车费 taxi fare joke joke joke 开玩笑这个人开不起玩笑 he can't take a joke refreshments refreshments refreshments 点心类似的词还有 dessert 好词汇呢我们就先复习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课文题目是 Sightseeing in Hong Kong 在香港观光 Hong Kong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last 10 years Anne and Paul wanted to see some of the new sights David took them on a quick tour of the city Everything looks new We've just come through Cheung Wan It was a small town 10 years ago But it's a big city now There are several new town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Yuanlong and Sha Tin are large towns now. I've never seen those buildings before. It's the ocean center. They're all shops, hundreds of shops. There are lots more shopping centers now, and some of them are enormous. Even the hotels are a lot bigger. There are five huge new hotels nearby. One of them, the Shangri-La,is one of the best hotels in Hong Kong. I suppose all the hotels and shops are just for tourists.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but there are often more local people in them than tourists. People go to enjoy the air conditioning. Come on, let's go on the ferry. What's that place? That's the Hopewell Center. It'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Hong Kong and one of the tallest buildings in Asia. There's not much of the old Hong Kong left. Look, that's the entrance to the harbor tunnel. Is it the only new tunnel? No, there are two more. There is a second Lion Rock tunnel now, and one from Happy Valley to Aberdeen. Can people walk through the tunnels? No, it's too dangerous. We can go by bus. The bus fare will be cheaper. It must cost less than before. You must be joking. It costs more than before. Prices go up, not down. Nothing is cheaper. Let's go and find a place where we can have some refreshments. I'm getting hungry. 我发现丹妮老师这课当中呢，既然谈到了这个 sightseeing in Hong Kong，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这个香港的旅游景点。另外我也发现呢，它有很多的这个英文的地名是用的这个汉语拼音啊比较的奇怪。 嗯哼，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大家知道在语言当中呢，我们还借来了很多的外来语，而我们自己呢，为了保留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地名，在这个人名，包括在食品名称上都保留了我们民族的原有特色，所以呢在翻译的时候要保留它的特色，因此在发音和拼写上就要有所体现，因此呢很多地名其实呢都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人名和很多这个专有名词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北京，原来我们说叫 Peking， 也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呢，比如说这个饺子，我们既可以说 dumpling， 也可以说饺子，现在人们也认可饺子。 还有包括这个豆腐，豆腐也是用了好像广东话的音译叫 tofu。 tofu right、 嗯、 还有最明显的就是 kung pao chicken 啊，现在它也是就是全世界可以说都认可这个表达法。 嗯，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词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也被成功的被这个保留了它原有特色的词叫关系。So we're talking about Chinese 关系，这个也是可以保留的。 But the 关系 in English, it means networking. Uh-huh, yes. Yeah. Without 关系 in China, you can't go anywhere. You can't go anywhere. Meeting peop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kay,、 yes. including sightseeing. All right, 我们这里面有看到 Hong Kong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last 10 years. 其实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用在北京或者是在发生变化中的任何一座城市。 Mm-hmm. Yeah.我们在这第一句话当中呢，感觉到了似乎在说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候呢，都可以用这样一个这个标题句叫 topic sentence 来强调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是什么。所以 Hong Kong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last 10 years 这句话呢就给整个文章一种色彩，那恐怕这篇文章描述的大多是它的新的发展和新的变化。如果我们要是这个说北京的话呢，那第一句话也可以强调北京的特色。So Beijing is a perfect marriage of modern and tradition. 那我们强调是北京的 tradition 和它的 modern 的特点。所以这句话呢是这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一句。我们继续可以看 Anne and Paul wanted to see some of the new sites. 是景点啊。我们这个词可以有很多词替代，然而作者只用了一个 sites， 这里肯定强调的是一类地方，它可以隐含着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 tourist attractions， places of interest 等等啊， scenic spots。 嗯，这样大家呢就习惯不仅仅会说这个 site， 还可以说 attractions， 还有 places of interest， 表达的都是这些名胜古迹或者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嗯、 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了。 I'm just wondering, have you ever been to Hong Kong before? I was, but I'm like Paul and Anne. I went about 10 years ago. 10 years ago. So I need to go back and David has to show me the sights again. All right, I got it.、 嗯、接下来有一个片语我觉得想请 Danny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take somebody on a tour. 好的。David took them on a quick tour of the city.那么 take somebody on tour 这个应该说啊是导游常用语，比如说 I took people on tour across the European countries last year， 去年我带着这个游客呢在整个欧洲溜了一圈。 So take people on tour 是个固定搭配，意思是带着某人在某地参观，后面的介词呢可以有好多种搭配啊。今天看到的 off the city 只是其中一种而已，而本文里指的是 quick tour， 指的是迅速的啊，用近短的时间把全程看完。 Everything looks new.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everything， 它是不定代词做主语，所以同学们请记住 everything, everybody, everyone, nothing, nobody 等等，这些表达法都属于不定代词，它做主语，谓语要用单数形式，所以用 looks。 而 look 属于半系动词系列，感官动词很多属于半系动词，比如说 smell, look, see, sound, taste 等等，全是半系动词，所以它后面一般是形容词啊，这点大家要记住。 We've just come through 从 one come through, through 很明显是一般指的是这个纵向的穿越，就是沿着马路，这比如说笔直的马路穿越马路的话是纵穿，或者穿越空间。那么在这里呢，指的是 Zone One 这个地方，它应该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所以穿过这个地方。 There are several new town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Yuanlong and Sha Tin are large towns now. Well, Bruce, would you please explain a bit about the word territory? Territory would be 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a province or a state. Unlike a province or a state, it does not have 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It's not as organized. It does not have the same level of administration. But yet it is protected or administered by a central government somewhere. Territory 指的是私人划分的领地，现在有指的是国土啊，划分的这种界限。I've never seen those buildings before.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建筑，这些建筑都是新建筑，而本文用了现在完成时。那么现在完成时，我们说这个时态啊，它的解释是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对现在产生的结果、影响、效果及作用。然而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记两个字就够了，叫结果啊，就是结果。现在完成时强调是结果。而有同学问了，哎，那一般过去时跟现在完成时看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是的，那么在口语中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可互换，在本文当中用现在完成时更好，因为它强调的是结果，而一般过去时强调的是事儿或事实啊，所以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不深入的去讲啊，稍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去剖析两种时态之间的区别。 It's the ocean center. There are all shops, hundreds of shopsThere are lots more shopping centers now, and some of them are enormous. Even the hotels are a lot bigger. There are five huge new hotels nearby. One of them, the Shangri-La, is one of the best hotels in Hong Kong. 这里面呢介绍的就是这个 Ocean Center. 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也是一个在香港非常著名的商业经济区了，也就是相当于香港的 CBD 吧。 There are all shops, hundreds of shops, hundreds of, hundred 作为百这个词，那数词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不表示本文里的成百上千的话 ，hundred 后面是不可以加 s 的。啊 ，There are lots of shopping centers now. There are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 there be 句型，用的是复数形式。再稍后隔一行，大家也会看到，这里面出现了两次 there are， 那么表示有。There be 句型呢，我们在以前谈的并不是特别多，大家要注意 There be 句型的特点是强调在空间当中，强调有存在什么，那个 be 就是 are， 既可以是 is 也可以是 are， 它不是一般的 be 动词，它是不及物动词啊 intransitive verb。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 There be 句型在描述场景的时候效果特别好，同学们要这个勤于锻炼，多使用 there be 句型在描述场景的时候。而我们也看到了它形容词使用也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比如说第二行 some of them are enormous 啊，有些是挺大的啊。Even the hotels are a lot bigger， 我们说在表达的时候呢，关系上一方面尽可能站在不同角度，就也就是站在不同的主语的位置来看同样一个问题，就算是同样的主语，我们也要尽可能的从表达的程度上不断的延伸或递进，